盗墓搜集，作者邪灵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第151章，阿豆腐唔系几信，佢好怀疑咁讲：，哇，咁如果系冇咁，咪点算啊？如果真系冇，咁你差我哋嗰个兔皮扭腰舞啊，唔使跳啦。豆腐一听，乜嘢都唔讲，一头就躝咗入去嗰个狭隘嘅水槽入边。由于船嘅面积系有限，所以呢喺设计上边就尽可能利用咗空间。水槽嘅上边望落去好似系一个唔系好大嘅方形，不过事实上喺下边呢系好宽阔嘅，仲可以放好多嘅鱼虾。咁喺嗰度嗰啲宽阔嘅位置呢，就必须一定要未落水先可以睇得清楚。豆腐落咗水入边唔到一分钟，跟住就捐出水面啦。佢手里边已经多咗两样嘢，显然就系消失咗嘅灵珠。机械人一号讲：睇嚟你个肚皮舞仲系要继续跳啊！机械人二号讲：功底于过，我觉得可以免啊！机械人三号讲：男人的肚皮舞有什么好看的？机器人四号讲：下边还有没有流亡之余呢？豆腐捋了嘴入边的水，伸手在裤袋里面一炒，竟然在袋里面揞出一条在那里供啊供啊的鱿鱼，掟了给四号。他又讲：我就知道的了，所以将唯一的一条流亡的鱿鱼和你捉了上来，转头你可以烧来吃，不用这么激我的。我呢个人呢就冇咩优点，就係得人鍾意嘅啫。豆腐呢一招果然好嘢，机械人四个即刻对佢就好感倍增。我啊叫豆腐嗱嗱声收埋啲嘢，六个人又要原路返回。当然又係再受一次狂风巨浪嘅折磨，咁样先返到指挥室。而家成个指挥室可以讲係狼狈不堪。其中的一个窗的玻璃打烂了，海浪就拍了入来，指挥室入边湿立立一片，那个窗又啱啱是靠近指挥台，大家都措手不及，个指挥台就被海水淋到好像个水台咁，滴滴答答滴住水，原来显示海图的荧光幕亦都变成了蓝屏，唔单止豆腐，我都睇傻咗眼啊！我瞪住个指挥台讲：你唔好话俾我听，佢坏鬼咗。鲤鱼啊，扯住个头发讲：，唉，都冇全部坏嘅，只系啊导航系统坏咗啦。唉，我差啲又是呕血啊！心谂而家狂风暴雨嘅大海上边，导航系统都坏咗，咁仲唔够衰咩？唔通真系要等到动力系统同埋所有系统都全部罢工咁先算数？呢一阵大家都已经揾到咗一块木板啊，顶住咗个烂咗个窗门，暂时咧就冇水再入嚟。屋楼嘅偏逢连夜雨，导航系统咧就唔系完全只系导航嘅，佢仲有附带好多嘅信号发送啊、网络联通等等嘅功能。导航一坏，咁即系说明我哋嘅船只就彻底被孤立。咁呢次啊真系喺个大海度死咗都冇人知。顾文敏轻轻咁摇住个头，叹息咁讲：唉，事到而今，再讲乜嘢都冇用啦。你哋呢有咩收获啊？豆腐即刻将嗰两样嘢攞出嚟献宝，佢讲喺个水槽下边发现嘅事情已经好明白啦，肯定系呢个女仔攞咗呢啲嘢，可能佢又出于贪玩或者有其他嘅原因，随即就将啲珠呢就掉咗入去个水入边。咁样我哋所经历嘅呢一场灾祸系咪真系同手里面呢两粒珠有关呢？我拧转头望住喺林教授手里面嘅灵珠，忽然之间我觉得好似有啲唔妥，跟住我讲：咦，呢两粒珠好似有啲变化喎。顾文敏嘅面色就好唔好，一向清亮动人嘅声音亦都沉咗落嚟讲：之前的那种宝光就好像不见了，他现在变得好像两粒珍珠那样。没错，原来呢拿在手里面相映成辉的两粒宝珠现在就光华尽失， 一眼望落去个外观同埋珍珠差唔多，只係比佢大粒啲而已。灵珠嘅变化会唔会係同呢个风暴有关呢？呢个念头啱啱一升起，就见到李宇嘅面色发青，猛咁向前边跪咗落嚟，嘴里面念念有词，係咁吟吟沉沉。连阿英都变得面如土色，跟住都跪落嚟，两个人係咁念念有词，噏埋晒嗰啲嘢呢，我哋都听唔明嘅，神色就变得畏惧又虔诚，等我哋其余嘅人都觉得一头雾水。吴思东就问阿林教授讲：老师，佢哋喺度做乜嘢呢？林教授皱一皱眉头，摇住头讲：我都唔知道。豆腐就讲：哎呀，仲使问咩？一睇就知道喺度搞咩封建迷信啦。佢一边讲，一边就拍阿李宇个膊头讲：唉，唔好吟唔好念啊，快啲起身开船啦、啊！杀鱼汤鱼嘅时候，鱼都识挣扎两下。而家我哋系处于生死嘅边缘，剑阎王嘅几率好大噶。你唔系就咁放弃系嘛？李宇呢个时候突然间擘大只眼，佢讲：快啲，大家都跪低向海神谢罪。豆腐讲：哎呀，就算是个海神作怪咁又点啫？叮，我哋啊系杀咗佢两个牙丝洞冲嘅手下啫嘛，呢个系替天行道。哎，我哋凭咩要谢罪啊？豆腐讲完之后，李宇啊急啊，佢讲：你哋点解仲唔知道噶？佢啊睇一睇林教授手里边嗰两粒珠子，开始就讲起咗事件嘅因由啦。所谓嘅灵珠，自然就是有灵魂寄存在入面的宝珠，宝珠无灵就去了一个灵字，那就变成没什么稀奇的了。我们之前所见到的两粒珠宝光四日，其实入面就是真的有灵。之前我们相信如鬼魂告状之说，将个灵珠拿了出来之后，怎都没想到会被个靓妹仔掉了落水。鱼得到水就梗系逃走㗎啦，灵珠一入水，鱼鬼魂就梗系借水遁就入咗大海去搵海神告状，所以而家先会曝光尽失。并非系天气预报唔准，而系天气都冇办法预报得到，海上会有我哋呢啲人触犯咗海神。豆腐听到呢度，再睇一睇同先前截然唔同嘅两粒宝珠，脚都软埋，个膝头好似弯又唔系弯咁，想跪又唔想跪。见到我哋其他人都仲企喺度，又唔好意思，两只脚系咁不停咁喐嚟喐去，好鬼好笑。我听到李宇讲到呢度呢，亦都不由得佢睇睇个细蚊女。呢一个精神受咗重创嘅细路，食饭都要人喂，点解会突然间跑去偷嗰两粒珠嘅呢？越睇又觉得有啲越唔对头。李宇望见我嘅目光，亦都望咗望个细蚊女讲：如鬼亦都系鬼嚟噶，呢、这个女仔受咗重创，明显就跌咗魂魄噶啦。咁样嘅人最容易俾嗰啲嘢控制嘅，讲唔埋真系受咗嗰两个如鬼嘅驱使都未定啊！在民间认为那些有精神问题啊，或者疯疯癫癫或者痴呆的人，都是因为魂魄不全。魂魄不全的人躯体是很容易被一些污糟东西控制的。在以前亦都会经常发生一些古怪的事，就是某某屋企里面有个傻仔，人人呢见到他傻就会蝦他，但是有一日他的眼光就会发怒，口水又系咁流，见人就咬。据说呢，就是因为呢个傻仔魂魄唔齐，所以个身体有一半就俾嗰啲咁嘅狐鬼之流嘅嘢控制住。每逢遇到呢啲事，屋企啲人就要请神婆嚟，用一条柳条枝就系咁抽打，呢、这个名就叫做打鬼。咁样一番对话落嚟，都系啲咁嘅迷信嘅嘢，但系而家结合到呢成件事嘅发展，又真係不得不令我哋要相信。喺鱼室里面，唐光泽又踢咗豆腐一脚，俾我哋揾到咗两粒灵珠。咁究竟係用意何在呢？好显然 佢係放心唔落自己个女，所以就一直都跟住我哋。咁从另一个角度嚟讲，佢亦都成为咗一个潜在嘅保护神。唔理係潜伏喺幽灵哨又好，或者係而家嘅灵珠又好，佢都喺度帮緊我哋。而更确切咁讲，佢係帮緊佢个女。佢用呢个棘脚嘅办法，等我哋搵返两粒灵珠。咁莫非要解决呢一次嘅危急，仲係要从呢两粒珠度落手？不过佢而家已经宝光尽失，咁又有咩用呢？按照你呢个话嚟讲，先係嗰个鱼鬼控制咗神经失常嘅女仔，借由呢个细蚊女嘅手入水，跟住就借水遁走咗去搵海神告状，我哋先会遭此大劫嘅。其实睇嚟呢一个咁嘅讲法好似真係好离谱，但係喺而家就越諗越觉得有道理。既然已经知道咗起因，咁我哋又应该点样化解呢？我望向李宇，未等我开口，李宇苦笑咁讲：唉，只能够祈求海神佢老人家息怒啦。而家已经係中两点啦，本应该就艳阳高照嘅，但係而家外边就昏天地暗，乌云盖顶，日月无光，睇咁嘅样，海神嘅老人家就有排嬲喎。要识路就应该唔系咁简单。就喺呢个时候，顾文敏就眼尖，佢一睇就睇到船头嘅方向，讲：诶，快啲睇，嗰个系乜嘢？佢系经常练枪法嘅，所以视力保护得咧就特别好，人又细心，经常咧就可以提前发现事情嘅端倪嘅。我哋顺住佢嘅眼光望过去啊，睇到冇几远翻涌嘅大海里边，隐隐约约有几个大大嘅黑色嘅嘢喺个巨浪当中时隐时现。嗰个嘢个个头好大嘅，等我哋諗起咗美国电影里面啲海怪，会系乜嘢呢？李宇嗱嗱声攞个望远镜睇一睇，神色即刻骤变，非常惊吓咁讲：弊啦弊啦，我哋已经被卷入咗礁石带啦。我一听到亦都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一句话都讲唔出。李宇呢下就真係顾唔得跪地求饶啦，麻喇声爬起身，好似癫咗咁想掉头。动力系统亦都已经运转到极限。不过呢一部船下边一个咁嘅小小嘅螺旋桨，又边度有能力同大海嘅力量嚟抗衡啊？除咗稍微拖延时间之外，我哋嘅船只依然系避无可避咁向住嗰啲好似海怪咁嘅石带礁石嘅行过去。一阵间，我睇见外边巨浪滔天，脑袋里边突然间灵光一闪，谂到咗个问题。咁既然当时啲鱼鬼系控制咗女仔，咁样佢点解唔直接控制女仔将啲灵珠掟落个海入边，而系掟入去我哋个水槽里边呢？我隐隐约约有一个念头，心谂唔通呢度系一种定位追踪，嗰个灵珠就好似尸体咁，系我哋杀鱼夺珠嘅一个证据。咁如果将呢个证据销毁咗或者掟咗呢？我一谂到呢度，跟住就不可遏止咁清晰起嚟啦。我心知道而家只有死马当活马啦，任何有可能摆脱困境嘅办法都要试一试。船上边大家就望去远处越嚟越近，好似怪兽咁样嘅礁石群，不由得全部都系绝望。关键嘅时候，顾文敏突然间捉住我只手，佢平时里边温和漆黑嘅目光就好似蒙咗一层水雾咁，佢讲：我有句说话想同你讲。旁边嘅豆腐讲：我都有句说话想同你讲。我讲：文文，你嘅心意我明白嘅。我唔系一个鍾意情感外露嘅人，喺呢一种时刻亦都忍唔住揽咗佢一下。另转头我望向豆腐讲：你有咩想同我讲啊？阿豆腐话：你条裤先前喺个甲板上边啊，解烂咗，你知唔知啊？咩话？我惊咗一下，一摸个啰柚，果然一个大窿， 即时我嬲啊，一脚就伸过去讲：点解你唔早讲啊？豆腐攞出个手机讲：我啊想影落嚟，不过又惊部手机入水啊。我啊真系好郑重咁讲：唔系部手机入水啊，系你个脑入晒水啊！讲完我唔鬼理佢，拧转头啊将自己嘅谂法话俾阿林教授同埋李宇听。佢哋两个人一听，亦都纷纷表示要试下。当即我哋就决定将呢一个惹祸嘅灵珠抌落海。